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是车多，龙尾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咁就系喺观塘嘅茶果岭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鲤鱼门道嘅慢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喺茶果岭道咧，因为有水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鲤鱼门道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背。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男人呢真係一有钱就变衰啊。以前穷向女神表白，佢话你係一个好人。后来我中咗2000万，佢即刻 test 我话你好衰㗎，咁耐都唔搵人。 我呢个时候俾佢嗰个演绎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 自己冲过终点线。早晨啊 ，PC。 早晨咯。 喂 ，PC 有冇继续咧？有呢个运动嘅热潮蔓延啦。 简直就未停过啊！ 等阵先，考下你，作为我嘅好拍档，有冇睇呢个港台体坛123运动挑战赛？ 冇 啊。系啊，你一定睇啊！呢个我哋即系重头戏嚟噶，系啊，港台电视319点半钟，系啦、啊。 收到。 我做主持嘅，系啊。 大家记住一齐睇啊！ 系啦、啊，唔系我净系想你睇啫，系啦、啊，其他人睇其他 观众陪我一齐睇嘛。 好啦、啊。咁可以刺激一下啲收视。除咗睇呢个之外呢，仲有睇国剧啦、大江大河啦，即係我觉得入面啲演员其实都演得好好嘅、演得好。亦都呢有我之前睇过一部电影啦，陈可辛导演《中国合伙人》，有少少似嗰种。 我好似有睇过。 係呀，个氛围好似啦，同埋讲嘅嗰个变换好似。因为其实讲一啲发奋嘅故事呢，其实内地嘅年轻人点样发奋啊，点样追逐自己嘅梦想啊，类似系咁样啦。咁呢、這个要睇啦，仲有一样嘢要睇全运会。咁全运会呢我 系 有私心嘅，帮香港运动员打气嘅啫。 系啊，呢、這个紧要啊。 系啦，咁 上个礼拜啱啱攞咗牌喎。 系啊，咁攞咗呢个 其中一面嘅獎牌啦，咁啊唔止一面嘅港隊咧，攞牌陸續有嚟啦， 冇錯， 攞到手軟啦。 喂， 仲 有最近有冇睇網球啊？ 有啊有啊，系 啊，网球又有一位香港嘅运动员啦，喺呢、个叫做高组别嘅赛事啦，嗰度火拍啊。不过网球我真系唔熟咧，唔够啊咁讲得咁深入啊。原来系佢可以火拍其他地方嘅人去进行一个比赛咯。咁样，我哋成日都谂住一样嘢就系、喂，网球比赛即系香港选手同香港选手咁咪 pair up 咯，咁样。但原来唔系喎，可以唔同国家或者唔同国籍咁样去叫做搭档咁样去打一啲双人比赛咁样啦。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要繼續支持香港的運動 員，是啊，咁啊，希望咧嚟緊都有更加好的成績啦。咁啊，當全運會過去之後咧，就到冬季奧運會 啦。冇錯， 咁啊，唔知係咪應該要攞翻啲溜冰鞋出嚟溜一溜冰啦？ 我知唔知冬季奧運有咩項目先？ 應該會有花式滑冰啦，同埋速度滑冰啦， 冇錯， 冰壺啦， 冰有關嘅嘢。 冰壺啦，我細個咧即係都有輕輕喺加拿大嗰度即係讀過下咁樣，咁所以都睇到，喂，其實冰壺咧佢哋嘅国技嚟噶嘛，即系你细个咧唔知道到点解佢哋攞个扫把捽下捽下咁样咧。 喂，你知唔知而家香港嘅学校都有得玩嘅？ 哦，冰壶啊，系咪啊？哦， 几有趣啊！但系当然佢哋冇摆冰嗰度， 系或者个普及度唔高啦。但系普及度唔高又唔代表要抹杀佢哋。 所以其实我觉得嚟紧可能好多新兴运动啦，都真系好靠大家点样去提拔啦，或者去支持新兴运动嘅发展。因为真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发展，都提拔咗好多新嘅运动员。 系啊， 系或者。代表可能例如是无人机啦，我哋见到可能有嚟嘅妹有呢个亚运参加咗亚运啦，系我哋见到最细最年轻嘅无人机嘅 选手啦， 速度赛嘅选手系讲紧十一岁， 哇，好夸张啊！ 系所以讲紧我哋如何去提拔一啲新嘅青年去变成一个运动员啦，又或者系去继续支持呢个本地嘅新兴运动，其实真系好紧要。 系啊，点样透过科技嘅结连咧，将香港咧再去到一个智慧城市咧，亦都系。我哋需要學習嘅咁啊，今日嘅嘉賓咧，可能講多啲科技嘢啊，咁啊，究竟科技同埋灣區點樣結連埋一起咧？轉個頭請嘉賓多講少少啦。 由創科講到創業，由衣食住行講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時尋找灣區生活。 逢星期六九點至十點，灣區生活一小時。 香港電台第二台 主持阿歐 PC 施俊興。 湾区生活一小时， 喂 PC， 今日你请咗位朋友仔上嚟同我哋倾偈哇！ 系啊，呢、這个一又系一个音乐人，又系一个资讯科技界嘅人。 系咁啊，点样可以咧？有冇啲叫做 music 啊、art 啊咁啊？交俾佢可以讲下啦。今日我哋请嚟咧。欧德克远东有限公司嘅总经理啦，李焕明博士咧，同我哋倾下偈啦，即系 Wendy 啦，早晨 Wendy， 早晨 Wendy， 早晨啊 ，Wendy 果然系有唱开歌啊，把声都好动听，喺星期六嘅早上听到你把声音真系好啦，但系咧又问下 Wendy 先啦，一开始咧点样会搞科技啦，通常我哋个脑入边谂起科技咧，都系啲男人话事啦，或者谂起啲科技巨企嗰啲咧，都系男士啦。咁啊，但我哋女士都有女士嘅力量噶嘛。咁啊，至于点样将科技同我哋湾区融合咧，可能系今集节目咧，我哋比较多提到嘅一个议题啦。咁 Wendy 交俾你讲下先啦，好嘛？嗯， 好啊，我其实就系一个正常嘅学生，咁就拣咗。工程電子同電腦工程喺大學嗰陣時讀，咁畢業之後就揀翻喺 相關嘅工作。 相關嘅工作 係咁，跟住就投身啦，跟住就一步一步啦，step by step 啦，平步青雲啦，跟住就成為即係跨區總經理啦，啊，即係地區經理啦，跟住亞洲區經理，通常都係咁樣升上去噶嘛，係咪先？啊，咁啊又講下啦。咁既然即係講開一啲香港同澳門嘅事務啦，咁可以講下即係近年。原来都好流行讲湾区嘅发展啦，你哋公司又点样喺湾区入边，即系寻找多啲嘅投资机遇，以致啊可以令到多啲嘅年轻人啊可以投入湾区嘅事务嘅当中咧？ 嗯，其实湾区里边唔同嘅地区咧，我哋都本身都有同事负责嘅。咁、但系粤港澳大湾区，我哋始终都知道，如果有个策略去推动嗰个科技应用，应该会更加好啦。咁所以其實兩年前咧，我就本來有一個任務，就係希望可以即係做多啲呢方面嘅研究嘅，即係幫自己公司。咁但係就一個疫情， 變咗呢一段時間，我而家就唯有係 online 咁樣做，咁都好期待，希望可以疫情快啲放緩，我可以真係去澳門啊，同埋其他灣區嘅地方多啲啦。 喂，其實咧，我好想講下咧，歐德克咧，即係我哋咁聽中文名啦，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其實係邊間公司，但係咧，可能對於一個設計人啦，或者係建築測量界的朋友呢，其實你公司就一啲都不陌生了。是啊，所以其實講緊我哋嚟緊可能好多，或者我哋見到灣區好多一啲關於建築啊，或者室內設計啊，之前講過等等項目，咁其實就係你哋公司講緊如何去推敲啦，或者去協助嘅一啲資訊科技的工作嚟啊，點樣又可以在 Artech 裏面做多啲發展呢？因為你本身都係一個音樂人啦，係啊，究竟點樣可以促成到咧？即係大家都其實好迷糊噶。Artech 究竟是咩咧？咁样 ，Wendy， 我哋有啲咩睇法咁啊？ 其实CAD/CAM 就系其中一个应用嘅，就即系应用喺设计啊、起楼啊等等。咁我哋都有唔同嘅范畴，例如系设计啲 3D 嘅 content 啦，例如我哋睇戏啊、睇广告啊、手机一啲即系 3D 嘅 content， 其实都系。用即系软件设计出嚟啦。咁另外疫情嘅期间，好多时大家唔可以见面去开会，咁呢一个就需要即系应用到云端嘅科技去做一啲即系 digital construction 嘅即系设计啊，或者系中间开会啊，甚至系做一啲分析去睇一睇嗰个大厦个设计。同埋即係個事前同埋事後嗰個情況，咁呢其實都應用到。 頭先咧，我講咗一啲啦，我想問一下咧，其實疫情期間咧，會令到你哋公司嘅生意額多咗，即係譬如有啲企業都真係啊，即係做啲虛擬啊，或者做雲端啊，或者做科技嘅公司咧，其實過去嗰一兩年咧係受惠嘅。即係反而好多傳統零售業或者傳統工業咧，就真係有疫情嘅緣故咧爭啲，反而咧即係對於一啲科技公司嚟講咧，其實個擴展啦條數都好，譬如你睇 Alphabet 啊，睇其他即係美國嘅巨企，哇！佢哋即係嘣一聲，條數交得好好喎，啲業績咁樣，你哋係咪都有呢個趨勢或者呢個情況，你都觀察得到咧？ 呢個情況我哋見到係加快咗嗰個科技嘅應用嘅，咁尤其是你冇辦法見唔到面，都要即係工作同生活仍然要繼續。同埋大家改變咗嗰個工作嘅模式咯。但就而家好似每日多咗啲會議咁，因為好似個交通時間唔使咁長， 係啊， 短加啲。 我而家講緊係凌晨一點鐘都仲收到啲會嘅電話，繼續要開緊會。 係可能要用視像嘅 FaceTime 啊，即係大家慣咗，一點鐘都仲要開緊會咁樣。 係啊，咁啊嗱，你都係公司高層啦，咁啊關於一啲香港年青人點樣融入灣區或者喺灣區入邊尋找多啲工作啦，其實你係咪當中都會有陣時 interview 嘅時候都有？啲後生仔譬如佢哋都立志想做喎，咁珠海橫琴佢哋都要上噶，或者即係大家都知道喺內地特別有某啲區域係特別係一啲科技嘅孵化器嚟嘅，譬如我哋知道都係啦，用翻美國企業啊，美國上市嘅公司，譬如小鵬未來理想，咁你喺深圳個個都有個部件係有佢嘅廠房嘅咁樣，咁可能我都好想做電能車，或者我都想即係做多啲嗰個領域嘅嘢，咁冇計啦，你又要翻去內地嗰度去做啦咁樣。咁你面對一啲年青人嘅諮詢或者有陣時 interview 嘅時候，你會聽到啲乜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我會問佢哋自己嘅興趣係乜嘢啦，專長係乜啦。例如而家即係最熱門嘅，如果係學生選修嘅科，可能佢話我想第日做人工智能有關嘅，或者係智慧城市 係 啦等等。咁但我都會問翻佢哋，咁你嗰個強嘅學科係乜，同埋要自己嘅興趣咯。即係我哋知道，例如金融科技係好 hot， 但有啲同學可能佢未必即係未必計數啊，或者嗰啲科目最好嘅，咁睇翻自己嗰個能力，同埋我都會建議佢哋多啲留意而家即係上網，其實睇到曬全世界最新嘅發展，睇一睇個世界唔同嘅地方係發展緊乜嘢部分，因為到佢哋畢業嘅時候已經 又唔同咗㗎啦， 而家係三個月個。 即系科技嘅世界都 系啊，讲得冇错，即系依家成日讲话智能城市咧。头先我打开报纸先睇到、啊 ，CTU 又有一个智能城市嘅学位，啱啱推出嘅咁样，咁可能同啲外国嘅学校联营啦，因为我哋自己 Jupiter 边有得拣智能城市啊，系咪智能城市都系讲紧呢几年先可以即系比较盛行呢一个词语啦。咁、当然，即系我估系咪呢个都系唔好净系话湾区，香港一个或者喺你哋公司嘅科技领域一个发展嘅趋势咧？ 其实绝对系一个大趋势，好似其实几个月前咧，我哋都有一个创业嘅比赛， 系 咁系唔系净系内地嘅城市，我哋都有 open 埋即系香港嘅公司都可以参加，咁其实嗰啲题目都系同例如人工智能啊，或者系减排放啊等等 环保啦，即 系啦。总之佢哋要有呢一个元素嘅创业嘅 idea 嘅。 系咁，你收翻嚟啲 proposal 通常系点啊？等我哋借下镜啊，等我同阿 P C 下次又报名参加，系啊，赢咗都有个职位或者有啲钱噶嘛，估计系咪先？ 因为佢哋已经收咗啲即系 咁 报名， 系所以就唔方便，唔方便。 不过希望可以有更多嘅香港公司参与。 系。咁啊，过程之中其实大家都喺度互相去鼓励啦、意思系乜嘢呢？就系、人哋有呢啲桥咧弹咗过嚟嘅时候，可能都会对于你哋公司或者管理层嚟讲，都系好有 inspiration 嘅，即系好 inspire 到你做一啲嘅创作、或者即系点样可以同内地结连啊？即系有阵时去到科技嘅领域咧，我唔知你有冇觉得我哋香港某一啲嘅科技部件咧？即系滞后咗好多啊嘛！即系我唔知道你认唔认同呢个讲法 ，Randy 吓。 即系我哋科技提供者系提供个科技，但系点样去应用咧？系真系好讲，即系各个用户佢哋有多啲新嘅 idea。 系咯，或者推广嗰度都关事啊！ 讲到应用，我真系不得不问 ，AdTech 究竟如何应用？真系听太多啦！喺近年，即系可能政府讲紧1亿嘅资助 AdTech 啦。咁其实点样应用？可能有冇啲咩方向咧？ 系啊， 其实有我见到唔同嘅演唱会啊，或者系一啲音乐剧， 系 咁佢哋都有应用一啲即系 3D 投影啦， 系啦。咁同埋嗰个 VR 同 AR 嗰个体验咧，AdTech 做。藝術啊，即系 entertainment 會有啦，或者係做設計啊，甚至我哋平時即係行街，其實都越嚟越多公司諗下點樣將啲廣告應用落嚟，等你喺手機都可以隨時知道有啲咩新嘅嘢。 今日咧非常多謝曬 Randy 啦，上到嚟同我哋做節目啦。咁啊，下集我哋講更加多咯喎，關於咧呢個 art tech 方面啊嚇 ，PC 最有興趣啦，最有藝術美感嚇 ，technology 就 Randy 補充，我就負責問問題，咁就最好啦。 咁啊太好啦， 下集再同 Randy 傾過。 問你愛一個人，戀愛到多狠，如飛往他的星雲。能烧毁你肉身，而我信苦恋要有一种野兽的怒愤，能理智分析都非真心，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难道我说你更开心？我够狠，不怕浓。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话，卫生防护中心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检视了本港200多万名接种疫苗的12至17岁青少年，发现有37人出现心肌炎，当中30人是打第二针之后出现。因此建议青少年改为只是接种一剂伏必泰疫苗。他认为委员会检讨完之后提出改动是好事，如果看到有问题仍然不作出改变就更加不妥当。刘泽星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英国和挪威等国家都只是为青少年打一针疫苗，本港会继续参考他们的数据。被问到只打一针能不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刘泽星说，所有疫苗都会有一些作用，不会完全没有作用，至于效用有几大就要视乎疫情而定。现时本港疫情稳定，只打一针疫苗应该可以应付感染风险。本身是血液科医生的玛丽医院内科顾问医生李国维说，非癌症的血液病病人都应该接种疫苗，血癌病人就要在接受治疗之后6个月甚至相隔更长时间才适合接种，否则疫苗起到的保护效用不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料跨境理财通推出之后，南向通的规模会较大。陈茂波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跨境理财通本港金融业界期待已久，不少跨境机构都摩拳擦掌，包括聘请更多人手。而目前大湾区共有8000多万人口，是财富积累较多的地方。他说跨境理财通初期以试点计划推出，是可投资中低风险的银行产品，只要运行畅顺，额度可以扩大，投资产品类别亦都可以增加。警方话强烈不满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助理教授黄昭达寻日在明报刊登的6格漫画已经去信对方，要求作出澄清。有关漫画内容提及两名学生在度讨论课外活动时，其中一名学生问另一名学生是否被人招揽做校园记者，想扮记者为所欲为。另一学生反问有关假新闻从何处听来，那名学生回答说少年警讯的朋友传出来。警方强调少年警讯计划自1974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提升青少年的守法意识、正向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警方指黄昭达贵为大学教员，为人师表，理应肩负求真精神，作育英才。对于黄昭达无故作出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抹黑诋毁少年警讯会员，警方深感遗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多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系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咧系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 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咁就喺油麻地金粟街，因为有水管急收，金粟街去西九龙方向近庙街嘅慢线暂时封闭。咁另外咧，介乎金粟街至到北海街之间一段嘅庙街咧，亦都需要封闭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又到礼拜六，好闷啊！ 以后每到礼拜六夜晚都有好节目。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讲艺力，有我梁咏忠、可怡、陈嘉敏， 同埋我梁嘉琪介绍本地文化艺术最 hit 嘅资讯。 由电影展览讲到舞台表演， 等你轻松又愉快咁度过每个周末夜。 今晚7:05， 港台电视三十一 周末讲艺力。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战情严峻，解放军战士奋力还击，重夺塔山阵地。究竟是什么原因令解放军战士有这么坚毅的勇气呢？ 港台电视三十一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你好，我是刘善仪。曾经有一段时间二台好流行将主持人的名字加入节目名里面，我就曾经主持过一个节目叫做《为善聚落》，善就当然是刘善仪的善字啦。现在 Radio 2有一个节目名字改得挺好的，就是下午三点至五点的三五成群。 我是方子豪啊，多谢你啊刘善仪。三成群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波成帮我们改的，希望呢我天仪和阿涉呢可以同听众打成一片，节目呢越来越多人听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继续节目啊，聚焦讲下啲湾区啊，对青年人一啲有想法啊、有理念嘅事情啦。今日继续咧，请嚟啊香港青联主席啊梁旭伟 Ken 啦，同我哋分享下嘅。Ken 你好啊！ 早晨 啊，早晨。今日咧聚焦讲下呢一个议题，你都应该会熟悉啦。虽然咧就新地，不过我之前咧请你上嚟做节目，其实都有讲过少少端倪噶啦。就系大湾区咧开通咗啊12355嘅呢个港澳青年服务热线，当中涵盖嘅又系啲乜嘢呢？内容又系点嘅咧？等你详细同我哋讲讲佢啦。唔该 ，Ken。 好，唔该啊，喂，咁样嘅，其实咧，12355咧，本身而家已经喺广东省，大湾区嘅内地九个城市已经推出咗噶啦。咁呢九个呢12355咧，佢基本上就系可以俾喺内地嘅青年人啦，咁就随时拨打呢个电话，咁咧就有人会接听，就去到解决佢哋即系一切嘅所有关于湾区有需要嘅问题，即系例如。香港青年人唔见咗个回乡证啊，或者去边度办居住证啊，真係如果要喺学校报到点样去啊，即係等等等等一系列任何嘅问题嘅。咁有几个特色嘅呢、這个 ,1235, 咁第一咁就係、是、呢、這个系完全广东话接听啦呢样嘢。咁所以我諗即係有好多担心语言唔通啊等等嘅。呢、这個問題係唔會有問題嘅。 嗯，冇語言障礙先，第一樣嘢就係、是。冇語言障礙， 第一件事一拎起個電話同聲同氣啊。 嗯。 咁跟住咧呢一、这個其實咧，如果佢哋你每個城市咧有任何特別嘅問題，例如你喺東莞，喺東莞有問題咧，佢喺東莞咧其實都有個分嘅中心去到處理你嘅。即係所以咧一個喺雖然喺個 call centre， 但係亦都有一啲落地嘅 offline 嘅一啲 centre 去到服務大家。咁所以咧，呢、这、一個真係一個比較全面、比較體貼嘅一條熱線。咁嚟緊咧，我哋香港青聯啦，亦都會同幾個唔同嘅團體合作啦。咁最主要係呢一個香港志願者協會嘅、就會同廣東省青聯同埋全國青聯咧，就一齊去到。推出喺香港本地推出呢一个服务嘅。 咁我又睇到啲资料，有一个叫粤港澳大湾区嘅资讯通嘅手册，系嘛？ 呢、这个手册咧就基本上就系有齐晒我哋嗰啲 offline online 嘅所有嘅资源啊，有好多唔同嘅 case study 啦，即系俾你睇，如果遇到啲情况应该可以点啊咁样样。咁其实咧，我哋嚟紧咧都谂住咧系将呢个 case， 将呢个通讯手册咧。睇有冇機會將佢電子化添。咁電子化咗咧，例如咧喺個網站啊或者 A P P 呢樣嘢，我哋都喺度仲研究緊嘅。咁咧，但希望便利到青年人真係可以一站式咁樣可以得到佢哋全部所有嘅資料咯。咁即係有青年人即係中意用嘅app 啦，有電話熱線啦，有啲centre 佢可以去到啦。咁真係呢樣嘢係我諗全方位去到俾佢哋揾到我哋囉。 係呀，即係會做到一個呢支援，好似阿 Ken 咁樣講咁 app 啊，尤其是 app 啦，一 app 在手啊，天下你都有啦咁樣。咁呢個都係重要嘅。咁其實喺研發呢個 app 啊或者製作嘅過程，我管你都一個顧問啊或者直情係一個開發者參與者，應該每一樣嘢都要諗好多喎，或者你個投入度都好高喎，會唔會阿 Ken 下？ 系啦，咁啊，咁我谂嚟紧成个过程，我谂唔止个 app 啦，我谂连埋即系点样香港，我哋揾啲要请啲专业嘅人士去到去听呢条线啊，或者系我哋点样去到揾啲唔同嘅地方，去到有啲 offline 或者线下嘅中心啊，等等呢啲，即系除咗个 app 之外，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投入嘅，咁但系。好彩有今次咧，真係初步同啲合作單位喺度傾咧，都非常之支持。咁即係一呼百應啊！咁今次所謂咁，因為大家都見到即係大灣區個機遇好多。咁但係咧，即係同時間有樣嘢係唔可以忽略嘅，就係總會青年人上到係需要一啲支援嘅。咁所以就真係一呼百應，好多好多兄弟，好多友好嘅。團體去到一齊幫手咯， 係咁啊！希望呢啲支援咧都完全咁樣啊，對接得到啦，幫助到年輕人啦，特別係即係過去嗰一兩個禮拜，其實前海啊至橫琴咧都多咗好多，即係叫做工作嘅機遇啦，或者發展嘅機遇啦，預留咗一啲名額俾一啲年輕嘅朋友仔，咁希望大家可以打出自己嘅一片天啊！今日咧非常多謝青年主席啦，梁旭偉先生阿 Ken 啦，幫我哋分享啦。咁我喂，下次你上嚟節目啦，唔電話傾啦，好嘛？好 ，thank you Ken， 拜拜。 初我背井离乡，一个人走南闯北，没有方向，懵懵懂懂带着梦想，一追就是十年以上。这世界从来不缺假象，就让你看到不一样的真相，可我还是不会勉强，对我来说只是不痛不嘲笑，经过多少日夜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年少一时歌唱五年，爱上奔放的像个睡莲，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时间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你说我不受重视，在公司没有位置，电视新闻颁奖典礼没有你的影子，就算上辈子我还是没有坠子，相信老天会看到我坚持。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成长。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闪耀。经过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棒，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夜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一首一首歌唱了五年，爱是本分的像个睡莲，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时间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我只有放手一搏，才不会迷失自我。一个没浪花，没看一切都没结果，吃了两手空空也不会得过且过。你相信梦想它不会有对错。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是不一样，那是受的伤。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阿欧，我今日咧就同你讲下呢啲特别啲嘅， 系 就同数值有关嘅， 系 啦，喂，斤有冇听过先？即系 斤啊， 斤究竟几多两？你知唔知先？ 我真系唔知，废啊，完全系完，我本身都搞唔清啲度量衡啦。旧时咧啲数字转换咧，我觉得我有一两年咧个数学堂咧系劲发梦啦，即系搞到咧有啲识应该普遍小朋友识嘅嘢咧。我都系搞唔清噶咁样咯，系啊。 咁呢个可能会令到大家再混乱咗啊。 系咩？ 系啊。点解咧？就系、是、可能我哋一路以嚟咧，香港可能去街市买餸啦，一斤十六两，我谂大家都有听过。 系 就系、是、歌仔唱半斤八两啊嘛，咁嘅一斤十六两。喂，但系原来国内咧，其实唔系一斤十六两喎。 系咩啊？ 一斤得十两嘅啫。 哦， 系因为佢哋虽然都系用个斤字啦，但系大家嗰个其实 斤系唔同嘅， 斤唔一样。 大家理解呢个字 系啦，冇错， 个字嘅写法系一样添， 系。 但系理解背后嘅道理， 其实佢咧前面仲有一组嘢嘅。 哦， 大家都将前面嗰组嘢收埋咗。 系 系啦，因为咧国内咧其实个斤咧叫做市斤。 市斤 系一个市斤咧，就系 市即系市集个市啊， 市集个市。 O K， 咁但系香港咧，其实个斤咧叫司马斤， 司马斤 系啊，历史嘅嘢我就唔知点解佢叫司马斤，即系可能我哋再揾下啲 约定俗成嘅， 系啦，冇错。 所以嗰个份量系有啲唔同嘅， 系啦，嗰个咧就系一斤十六两嘅。喂，咁但系当然我真系要考下你， 系 我哋咧香港好多时候会叫米啦，即系一。即係數量單位， 米啊， 唔係嗰係數量單位個米， 米 即係係啦，即係 meter 係啦 ，meter mm係咪即 m 啦，係啦。好，喂，咁國內你知唔知叫咩咧？ 叫咩啊？即係一百米賽跑個米啊？係 啦，冇錯冇錯。 唔係喎，國際上都係講一百米賽跑 喎。但係國內唔係，即係國內除咗叫米之外，應該仲有一個好重要嘅量詞噶。 應該唔係你啊，又未去到你咁長。 係你好長啦。 即係有陣時嗰個轉換係可以用翻啲低數值嘅嘢，用翻個高數值嘅單位去計算。 喂，簡單啲，我估可能我俾到啲 tips 你嘅，同你最近應該成日都有睇運動會啦。 有有有， 佢哋唔用幾多米賽事噶嘛？有陣時係啊，係幾多？ 我真 尺嘅赛事， 唔识啊，唔识啊，公尺啊，应该 公尺啊，系。 喂，公尺真系嗱，听就听得多啦。 几多公尺嘅赛事？ 但系真系唔识转换啊，又系。 即系其实一百米等于一百公尺啫。 哦，但系佢哋用公尺嘅。 公尺嘅，冇错冇错。 即系字眼唔同啦，呢个。 系啦，所以我哋话大湾区可能融入嘅时候咧，呢一啲量词咧都好紧要，唔系因为大家去买嘢嘅，就呢个系咩嚟嘅咧？其实系大家生活里面嘅一个部分嚟嘅，即系等于我再讲多个例子啦。 好啊好啊， 系啊， 唔好太难啦，真系。 香港买楼，香港买楼系计平方。 系啊。 平方尺噶嘛， 系 啦，但系国内买楼就唔系计平方尺噶嘛， 系，但系佢哋会讲几多方几多方咯，但系佢哋嘅方系，佢哋个方系崩爆咗嘅，即系讲紧十方就系讲紧一百尺咁样啊， 系，因为其实系咁嘅，佢哋计平方米啊， 哦， 即系几多方米啊嘛，系，所以大家嗰个量嗰、那个计算嘅方法， 系， 因为太大啦，佢计尺咁佢咪好大咯条数， 系啊系啊， 咁佢咪用米嚟计咯， 系， 系平，我有几多平方米嘅， 系，咁但系香港啲楼就细啊，所以用翻一百九十。尺嚟同你讲咧就 O K 啦， 系啊个感觉大咗啊即刻，咁你谂下如果佢嗌平方就是、香港嗌平方米嘅话咧，啲嘢变咗两位数出现咗。 P C 我成日都讲啦，香港咧住得细唔紧要噶，但系只尺价唔好咁贵就得噶，住得细有咩问题啫？即系咪煮闲饭啫嘛？即系一百九十五尺咪一百九十五尺咯， 系啊， 二百尺咪二百尺咯。但系八千蚊尺 OK 噶，但系唔好一嚟就三万蚊一尺啊，大佬啊，仲要半个钟头开埋即刻卖晒嗰啲咁。 我哋都谂唔明点解会咁样 啊！房屋政策咧， 房屋政策系要谂。 我哋点识讲？ 所以我哋今个礼拜最新嘅消息有冇听先？新闻三司十五局喎。 哦，系啊，系啊， 我哋将文化。 旧时我记得咧，我都有顶过一段时间呢个政坛新秀训练班嘅。咁嗰阵时，我记得我做主持都系讲紧三司十一局嘅啫。 跟住三司十三局噶啦，其实都 曾系我顶嘅时候系三司十一局，总之我替更嘅时候做嘅。跟住就三司十三局啦 ，as 你头先咁样讲啦。跟住就依家系三司几多局啊？ 十五局啊， 十五局哦。咁、啊、多咗边两个局啊？又 多咗边两个局？一个就系文化旅游局啦。 OK， 咁其实好紧要啊。其实可能喺个节目度，大家都可能听到啦。嗯、文化旅游其实嘅结合咧，系绝对可以创造咗个新嘅力量噶。 系 即系如何文化同旅游产业化发展啦。跟住、 嗯、 另外最重要就系解决咗房屋同运输嘅问题啊、 哦。 就将房屋同埋运输局拆开。 哦，咁呢个都讲咗。好多年噶啦，因为房屋同埋运输理论上 两个都太大 嚿，我哋就咁听个名字都觉得系应该分开两个 cat 嘅，咁啊即系运输香港你都知道有交通嘅一啲扩展或者一啲交通嘅问题要去处理啦，咁、嗯、另外就房屋根本系一个最大嘅议题啦，可能喺香港噶，咁可能真系要特登再即系、就是、用一个聚焦嘅形式去 focus 喺housing problem 嗰度啊，即系房屋问题嗰度啦，咁、嗯、啊大家又睇下啦，往后有冇啲政策可以利民多啲。 嘅利民措施咧，可以幫到香港市民啦。 係啦，不過講到啱啱講到文化同埋旅遊咧， 係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就係咧，北京其實行緊文化旅遊局，但係深圳行緊文化體育旅遊啊。 哦，即係將體育呢個元素都融埋入去啦。 係因為如何產業化發展啊嘛。 係啊，咁真係要請啲專才嘅嘉賓嚟再同我哋講多少少呢個題目啊嚇。 分钟文化之旅 PC 施俊卿， 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是源于我们的生活，涉及社会发展不同的方面，是满足我们精神文化的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单止是历史，更加是前人生活的智慧结晶，现今成为了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一个产业。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香港首份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有480个项目，而其中20个保护项目更加是特别具有高文化价值，急需保存。长洲太平清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中秋节薄扶林舞火龙，而其中粤剧更已被列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香港天后丹、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于2021年被列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哋仲认识几多个啊？ 三岁